它基本上如果你要浮潜的话，就没有多深，十来米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穿 着 救 生 衣没事儿， 穿着救生衣趴在 十来米啊，不是三十多米啊， 没事没事， 三十多米你也看不见呀。它得离沙近一点，你往下能看见水底下的东西啊， 阳光比较通透。 对 对， 它那边我觉得那就是玻璃水，大概10米20米的水 是 一眼到底， 差不多差不多。其实拉到那个地方，如果你是浮潜爱好者的话，就打开一个新的世界，很多鱼，各种大的小，拿点面包是可以让带 的。真 的， 我是不会玩深潜， 全程拿面包，那深潜鱼真的 是。就拿那个很简单，就拿一个就是矿泉水瓶子，把面包塞进去，然后呢，你就开始往外挤，鱼就跟着你游。 是的，是的，是的。 对，冲着那个。 没方没。 还是挺好的。 没毛病。 但是一般来讲，我还是比较喜欢深潜的。 是的，这 深潜能看见的东西更多。 深潜能看见鱼啊什么的，而且那边有沉的那个沉船 啊， 沉的飞机 下去了， 对，都可以钻洞啊什么的，挺好玩的。 Discovery。 哇，这个才是真的，就有一带有一定的探险性。 长滩大嘴，哎呀吓死了 。 长滩那边真的是浅店一家接一家家的沙滩边上 啊， 比如像薄荷什么的，它可能在后边会 对往后走，往后走，往后走。 不，它整个所有的长滩，所有的浅店都在沙滩边上。 那就非常、 就是、 长滩岛是十大潜水之一， 圣地。 而且它那个地方就是说呢，你要学潜水也很方便。 一般， 比如说我们开始学潜水 OW 的时候，他可能会找一小泳池，先带你去学那种基础设施什么的。 试验试验 长滩不用，背着潜水瓶直接按边上就解决了。 好， 这个很好， 水很平，浪很小， 就跟游泳池一样， 就跟游泳池一样的平，是特别适合初级潜水者。 OK， 然后特别适合去考潜水证的人。 是的，是的，潜水如果你想去长滩岛的话，一切都非常的完善。 对 对啊， 说说吃， 说说吃，我们吃的话 太亲切了，你先整一下子。 那太亲切了，比如说你第一天到了以后，你可以现在比如像他们攻略上老有说一个西班牙的网红餐厅，在那边对西班牙菜什么的，但是我个人觉得啊，迪莫里那西班牙菜很一般。 好的， 如果 去了， 如果你要去二号滩和三号滩一交界的小胡同里头，那个小胡同里标志性的就是门口有一个 7-11 的标志，挨着警局旁边那条胡同走进去，右手边上有一家吃西班牙菜的，人又少，味道又正宗， 哇， 而且又有情趣。 你说那西班那个三分多吓人！啪，你买什么？那个店在哪？啊，拜拜。 对，就在 拜拜。 对，就在景区边上， 东西 很方便啊。 是的，我觉得这一定是去过五六次才能 得的结论， 找到旮旯里头。 对 呀、 啊，都 找 旮旯这儿了。 对， 西班牙菜、意大利菜什么都有，是不是？ 还有、就是、 日料、 对日料、 韩餐， 它的对韩餐、它最有名的还有它那希腊餐厅。 哦，希腊、 希腊 希腊餐厅，对，所有人去那儿必打卡的地方。 橄榄沙拉， 哦，酸奶茄子。 但是它最好的是那个就是。喷火的一道菜，芝士喷火的那一道菜，那道菜是基本上对所有人就惊呼啊啊啊的叫唤。 其实主要是看那喷火吧， 对，主要看喷火，所以在中国也差不多成了网红打卡的地方。 我个人吐槽一下，在薄荷岛呢，那个海鲜是冷鲜。不是生鲜，那长滩岛呢？ 好像菲律宾都是这样， 长滩岛也是 基本上东南亚都是冰鲜的， 哦、冰鲜吧， 都是冰鲜、 哦。 但它也有活的，比如像龙虾，它龙虾就比薄荷要多很多。以前特别逗，我2008年第一次去长滩的时候，他们所有的海鲜都是不砍价的，就是一口价，25002800比索、一公斤、都是按公斤算啊，不是按那斤算的，是斤算的。后来呢，中国人去的多了。就开始砍价了，就基本上卖你卖到3200、3300，你自己往下砍， 然后还是2500、2800， 对对对，我说哎呀天哪，菲律宾人民币都被中国人带坏了， 也是也是也是， 对呀、 对啊，人家本来就是明码实价嘛。 我跟你说哈，就是有那个烤鸡，那个在那 个 薄荷岛， 好 好好吃啊，18块钱一只，烤一整只鸡18到20块钱， 你这是鸡、 这么 大 这么大这么大真的这么大 啊，这么大， 好好吃， 对， 便宜啊， 你是说那个薄荷那个一小小脏摊吧， 炉子乱转转。 对对对，门口 还有烤猪头、猪排的， 对对对， 挂炉烤， 好好吃， 真的那个好吃， 哎呀， 那个、 好 吃， 我好像吃 小脏串，不管那叫小脏串，好好吃的。 对， 对 海鲜价格便宜的令人发指，一个3斤的老虎斑40块钱， 对，那边鱼啊什么的很便宜的， 40老虎斑40块钱， 那边反正就物价相当给力的， 是的。 所以我觉得那个地方呢，就是如果你要去希腊餐对面，还有一家是、也是吃西餐的，他家牛排特别好，很厚，但是呢不腻不柴， 这都是在二号滩的， 都在二号滩迪莫里头， 迪莫里， 这都在迪莫里头。 你说那些演艺酒吧也在附近加， 都在海滩上， 都在海滩， 全在迪莫出来往左往右的。 迪、莫、 就 是一个那个就是工 商业街似的， 商业 街似的、对，它是从沙滩一直延伸、延伸在后边那条主街交通干道上面了。 真好， 真好。 还有一家叫做酒店的韩餐。 酒店哦， 叫做酒店的韩餐、那个餐厅名字叫酒店，那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烤肉啊， 带着 烤什么？ 它是 猪蹄儿 啊，猪蹄 儿，烤猪蹄儿， 然后生拌牛肉，然后煎饺，哇，都好吃的不要不要的。 太棒了，太棒了。 所以说呢，你在长滩这个地方呢，你每天换着样吃，你都不重样。 是的，而且物价很亲切。啤酒好是和当地的啤酒红马， 红马 非常好喝。 但那红马有一点就是度数有点高。 是的， 两瓶倒，我觉得直可以直劈大乌苏。 哎呀，就是说到菲律宾的饮食，那是相当亲切。 每天还有必不可少的就是芒果沙冰。 对呀、啊，150比索一杯。 他们那儿水果特别好， 对，抱着芒果沙冰你就喝了。 我 天天的， 我因为我那时候我带着小孩去的，小孩爱吃薯条汉堡包，点了一个薯条汉堡包，230比索。那个汉堡包大概是双层牛肉，双层牛排，正老厚。 对，特别好。 而且那个 大薯条正老粗。 对他们那儿的那个牛排一点都不干，我感觉。 他那牛肉很新鲜，比国内的牛肉要好很多。 滋滋冒油。 对、然后是汁水非常的丰沛， 是的是的，非常新鲜。 下次你真的可以考虑去长滩。 我真的 还说呢、我之前看完他们那个发的那个谍照没有游客的长滩，我说我天哪，我好想回长滩啊。 是啊，你看都是回长滩、 当然 对、他们说了你嫁长滩就完了。 对， 作为一档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节目、环保必须成为我们每个人践行的事情。 对， 这是必须的。 是的，是的。 终于为你们开放了，你再像之前那么糟蹋长滩岛，那是不可以的。 不要再扔垃圾了，就是你知道所有的垃圾袋，你能明显看见，就是二号滩游客集中的地方，垃圾袋很多呀。 你看看呀， 很多垃圾。 对，我觉得真的，因为刚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也说，就关岛的这一段时间，那个海洋的环境，生物全都回来了。这就是其实这侧面说明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去保护这个环境。 你知道我有朋友在长滩岛当潜水教练、他比如我们下去潜水的时候深潜的时候他都呼吁大家不要抹防晒霜。 是的， 对， 因为防晒霜对那个海底生物的破坏尤其对珊瑚的破坏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就以前我2008年去长滩的时候大概你出海也就大概几百米你看底下水底下珊瑚很丰富。那时候没有什么游客，中国游客。后来现在随着游客的日渐增多呀，那个珊瑚全部一片片白化，全死掉了。你看着很痛心的感觉。 是的，是的。你想想，像尼莫、老虎斑啊，各种鱼啊，最后鲨鱼、面巴都来了之后，这个海洋资源非常丰富了， 对、 才能让我们 它的生物链 良性循环起来。 对 对, 对，其实之前就是东南亚很多的海岛都面临这样的问题。 我现在真的很纠结，在推广这么好的海岛的时候， 对， 又怕。把这个海岛真的是毁了，很矛盾，很矛盾。 对，其实人类的介入多多少少都会影响它一些，但是呢， 对， 总会找到一个共存的方式。 我觉得可能有一些老外相对来讲，就是他们可能环保意识更强一点，他们可能下水的时候更多的愿意穿一些防晒服啊、防晒衣啊， 把自己遮起来就好了， 把自己遮起来就好了， 对， 跟不会去涂防晒霜啊什么的。他们可能在岸上可能会涂个防晒霜、晒黑油啊，去晒一晒太阳什么的，但他下水绝对不会涂这种防晒的东西。 也真的是仰仗大家。 对对对， 就是保护那片海， 是的， 对对对，那么好的海，那么好的住宿环境和条件，潜水资源又丰富，饮食又那么的亲切，让你觉得饕餮，每天都换着样的吃，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对啊，你白天你可以出海，比如说你可以出海潜水，可以出海看落日，可以现在又有什么滑翔伞，你也能玩，然后包括咱们现在国内那种气柱。哗一顶上去那种的，全部都有， 帅气。 然后你还可以跳岛，玩那个跳悬崖， 对， 你都可以各种的玩。后边你可以去山上玩卡丁车，就是所有白天的，每天你安排一个活动，你也差不多能满了。然后晚上你可以泡酒吧， 对呀、 你可以去一号滩的 Coco Mangas 那个去挑战一下它的15杯。喝不倒的话，那15杯鸡尾酒现调的， 真好。 然后喝不倒的话，你的名字就会写在它的那个墙上， 酒神。 对， 酒神， 然后他还会送你一件 T 恤衫。 啊，酒神 ，Elko Queen，Coco Mangas 那个，然后那个地方还行，不错，这是在一号滩，就年轻人特别多，然后还有在二号滩的。 是的，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真的用20来分钟的时间了解长滩岛，没有任何的毛病，听上去 对，24小时无衔接的玩， 你 无缝链接的玩， 我觉得这是一个。欢乐的天堂， 希望大家好好的保护这片欢乐的海洋哈！谢谢我们的立晨， 谢谢立晨， 不客气。 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接下来节目叫的这场帮帮团哈，要保护这片海，才能拥有那片海哈。 是的。 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